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32集，剑应声而出，数十支猛剑划破阴森的暗夜，扎进重重雨幕。沈觉长而弯的睫毛颤了颤，视野里那个肥硕的太监重重地跪在地上，然后脸朝下倒地，露出背后密密麻麻的漆黑短剑，他几乎被扎成了一个刺猬，眼睛不可置信地圆睁着，鲜血从他身上蔓延开来，和雨水混在一起，浸过冷绿的青苔，流进墙边的暗沟。沈觉放下瓷杯，打开油纸伞，踏着钱正德的鲜血经过那张肥白的脸颊步出门外。番子们立在雨中，雨水淋漓落满黑浓，蓑衣底下黑色叶撒上的麒麟纹绣张牙舞爪，怒目而视。司徒锦将蓑衣披在沈觉肩上，沈觉拉住马缰，朝番子们颔首， 多谢诸位兄弟。 都主言状，三年前若非都主清查锦衣冤狱，小人早已命丧遭遇了。 有番子大喊， 都主唯才是举，若不是都主，小人今日还是个籍籍无名的校尉，未得任人为亲，没有都主，我们根本出不了头。 众番子齐刷刷地跪在地上道， 我等愿为都主鞍马，誓死效忠， 若无诸位兄弟，亦无我沈觉。 沈觉翻身上马，望着皇宫的方向， 待我重归京城之日，便是未得殒命之时。 凄凄风雨中，提旗们犹如一道汹涌的暗潮，奔入重重雨幕。天刚亮，灰蒙蒙的蓝，东方泛一点鱼肚白，胭脂胡同里一片寂静，远不似夜里莺千燕万，华灯满巷。云仙楼柴房，夏侯恋从干草铺成的床上爬起来，眯瞪着眼走出去，在水井边打水、刷牙、漱口、洗脸，收拾停当，穿过角门去厨房烧水。路上碰见其他小厮，互相点头，就算打过招呼了。他把水桶一桶一桶地拎到后院西厢房，摆在门口。厢房门口挂了一个木牌，上面墨笔淋漓书了三个大字，温柔乡。里头静悄悄的没声，像是还在睡觉。夏侯恋把水提进耳房，倒进枣木浴桶。四下乱七八糟，地上有一只凤仙花绣鞋，相机底下还有一件银红衫子，窝窝皱皱，像一团抹布。脸盆翻倒在地，瓷方尊也倒了，里头的水流干了。晚香玉被踩了一脚，花瓣凄凄惨惨地碎在地上，看得出这儿昨晚经过了一番大战。夏侯恋假装没看见，把水都倒上了，再撒上厚厚的玫瑰花瓣，一定要完全盖住水面才行。这是云仙楼头牌阿厨的规矩，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洗一次花瓣澡。夏侯恋四个月前到的云仙楼，足足给阿厨拎了四个月的洗澡水。他把空木桶在门口摆好，去厨房拿了一个烧饼、五个白面馒头和一壶水，坐在游廊上慢慢吃起来。他活不多，不用着急。昨晚下了大雨，地上还很湿，砖头缝里都是水，地毯里头的花呀草的蔫了吧唧的。阿厨最心爱的两盆君子兰已经死了，白嫩嫩的花瓣零落一地。他昨晚忘记把花收进屋子，一会儿阿厨见了又得闹了。隔壁院子闹哄哄地吵起来，那是个相公堂子， 里头住的都是男妓。有个相公脾气不大好，时常有小厮被他打个半死，跑来跟夏侯练诉苦。 时间过得飞快，他离开伽蓝已有3年光景。那天在伽蓝，他以为他会失血过多而死，但他好端端地醒来了。他闷着头想了半天，最终去了栖霞山找秋山。 秋山是栖霞寺的住持，他让夏侯练在寺里当带发修行僧，帮他削骨剔肉，改头换面。他裹着满头绷带，在寺里面扫了5个月的地，每回寺里的香客见了他，都会带着怜悯的表情给他点银子。他们大概以为夏侯练毁容了。拆绷带的那一天，他在黄铜镜里看见他的新脸，平平凡凡，普普通通，扔人堆里就找不见，但还挺耐看，眼睛和鼻子都没有动刀，照旧是深邃的眼，高挺的鼻梁，他很满意。不过眼睛上那道疤是没法除了，他用脂粉盖了盖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仇家都认不出他，东厂的番子从他边上过，头都没有转一下。他去金陵帮池燕清了账，然后四处游山玩水。池燕说的枫桥一岭，寒山晚钟，吴江小唱，他通通走了一遍，听了一遍。沧浪亭边，他焚了池燕的遗书，将飞灰洒入淙淙流水。从此山川百景，天地万象，池燕都不会错过。7月半那天，他在栖霞寺后为自己挖了个坟，用身上最后一点银子买了一副薄棺。他躺进棺材，自己合上棺材盖，安安静静地等死。棺材里很黑，他一开始胡思乱想，后来爬出来上了几次茅房。有一次吓到了一个打后山过去的轿夫，他连声道歉，又躺回去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，他没死。他踩着遍地火红的枫叶回了栖霞寺。秋山坐在廊下喝茶，见到他迷茫不知所措的模样，道： 天不亡你，好生活下去吧。 可我是个罪人。 一念心悟，一念为善，一禅提尚可度永劫而成佛，况乎汝哉？ 夏侯练拜别了秋山，开始四处漂泊。他居无定所，走到哪里算哪里。但麻烦的是，他没有户籍，也没有户贴，是一个流民。官府抓流民抓得很严，一旦被抓到了，要么登上欺民部，关进大牢，要么遣送边关去务边。他躲躲藏藏，还得想法子做工赚银子养活自己，着实辛苦得很。到台州的时候，碰上倭寇围城，军营招募兵马，不问籍贯。他实在穷困，应招入伍，在营里待了一个秋天。然而在一次巷战中，一个倭寇打飞了横波，将那倭寇宰了之后，却怎么也找不到横波了。后来在拍卖集市上瞧见，他没有钱赎回横波，眼睁睁地看着东厂的人把横波带走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